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e。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稍微 本来我想说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但是好像我们也没有做几期然后可能也没有多少的粉丝吧。 哎，不对啊，前一段时间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开箱，就是说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可能会用一个这种新颖一点的 方式， 不是方式，我觉得就是新颖一点这个设备来做这个节目。 对啊，鸟枪换炮。是，我是想说就是本来我是想讲说常听或者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多少个粉丝啊，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吃下去咽下去了。 所以你看我们多可怜，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巴黎傻娃。 没有啊，一点一点来啊。好，那你说到关注的话，那就先告诉大家怎么关注咱们吧。 好吧，那就今天把这个环节提前啊，一般都是最后才说的话呢， 结束也可以再接着说。 对对对，再说一遍可以。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您在微信公号上直接搜索巴黎傻娃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一些公号文章。之后呢还有 想看我们的话，国内的朋友可以哔哩哔哩， 对，哔哩哔哩也是搜索巴黎傻娃这四个字。之后呢，如果您可以上到 YouTube 的话，对，比如说像油管这样的网站的话呢，那可以在 YouTube 上直接搜索巴黎傻娃四个字，也是可以找到我们 Spotify， 还有 Spotify 也是，这是我们的播客哈，没有，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录制这样的音频会在 Spotify 上上传。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您是用苹果手机，你还没有卸载这个 Podcast 的话， 这是无论国内外的朋友都可以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找到我们， 你可以也是搜索巴黎傻娃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 啊，好爱这只话筒。 是你觉得音质特别好吗？ 对啊，哦，听到自己都颅内高潮了。哦， 我天 哪， 这个颅内高潮是什么 ？ASMR。 哦，好像是吧。 好吧，反正这边。 但是我在想，你刚刚说 Spotify 的时候，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消息，他收购了一个博主 啊，我真的 一个亿，1亿美元， 1亿美元收购他3年。 天哪， 这是个很大的，在播客界是个非常大的新闻。 咱们要做几年可以达到这样的层次？ 我们其实也没有， 然后把自己卖掉 多少年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要买咱们。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粉丝，没有比他差多少，大概有差个几万倍这样吧。反正也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刚开场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然刚才义务说的，这是在播客界是个非常大的新闻。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博主他在播客界是非常有名，他的节目基本上就是访谈这种方式。然后呢，他做了很多这种类似于主题这种的，他的聊天氛围很好，我也是看过。当然，他是在跟我们一样， 他自己一个人吗？ 他有好几个人啊，好几个人。然后呢，他呢跟我们一样，也是就是在不同的，比如说视频，他也会上他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这个音频节目会视频化这样去做。但是他一旦签了这个 Spotify 之后呢，他要把他在 YouTube 上面的这些长视频全部都删掉。因为这是有合同的，所以 有得必有失嘛。 对对对。 但你刚才讲说音频节目视频化啊，昨天你不是就现身说法了一下吗？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平台来讲的话， 对对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啊。昨天你来说吧， 你说我 对你被邀请啊， 昨天啊，这个但是不是视频化的节目啊，因为没有人看到我，还 是 听到的声音。 但是你们彼此七八个人 之间，因为按理说这个节目是应该在直播间里做的，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里做这个节目。那就大家都会就是通过视频聊天这种方式来感觉好像我们都在直播间一起交流。 什么节目吗？告诉大家。 好，我再说一下，其实就是昨天呢，做完那个我们的这个火锅的这个视频之后啊，在家开箱吃火锅外卖的这个视频之后， 昨天如果看过视频的话，有没有觉得我很胖？所以今天我专门沐浴更衣，非常正式的来迎接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哎，我不懂为什么说你觉得自己很胖，然后沐浴更衣之后就会自己就会变得很瘦呢？ 不是啊，就是说我会 搓掉了很多泥儿嘛，然后就显得会瘦一圈。 哎呀，好了，好烦， 好吧，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在这边读新闻主播这个专业嘛，所以呢学校是有自己一个电台的。但是它跟一般的学校电台不一样的是，它这个电台是在法国，它是有执照的。也就是说它是个正常正规的播出的电台。那当时我对自己的法语我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 也就是说所有想要听到能够找到你们这个电台的人是都能够同步的在收听的。 对，都可以同步收听。所以就是因为当时我对自己的法语没有 太大的信心，所以我也没有一直没有加入这个电台的 行列、 嗯、就平时上课的时候 他们其实邀请过你的 对，发过邮件，但是我没有回。那这回呢、嗯、他们是在上课的时候就单独邀请说， 妈，好无理，发过邮件不回，这是多大牌儿？ 他说 Jeff， 就你如果周五晚上这个有时间的话呢，你就那个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嗯、啊，这个节目就是大家一起来聊天的， 嗯， 然后呢也是很有意思，所以呢但我就答应了，就这样，等于是相当于礼拜五晚上我下了课吃完火锅之后，那就是从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直播之前的一个会议，大家调一下自己的设备，因为不在直播间里，都是各自的设备都不一样，要调一下、嗯、之后呢再试线，试完线之后呢再商量一下，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节目单都有什么内容、 嗯、流程， 对，流程，这是非常非常正规的一个电台流程操作，你我们俩都是非常明白的哈。然后呢之后就进入直播的环节，也有倒计时，什么弄的人其实还挺紧张的，但是他的这个紧张程度说实话比我之前在电台工作要紧张一万倍，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嗯、 你觉得压力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主要来自于一个是当然是语言是一方面啊、嗯、但是说实话我一开始想象的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真正做起节目来真的不是，就是他对于节目这个设计和节奏感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要求的，比如说他的环节大概我粗略的估算一下，3个小时的节目刨去音乐就人声这一部分的互动的环节大概有将近40个， 嗯， 然后有 你是说回合是吧？ 对对对，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的、这个、 群演式， 对对，群演式这种有40个大概的这种小单元，然后呢，这40个里边有12个是 debate 的这种，就是辩论的这种环节，就是有、嗯、你是同意或不同意正方反方这样互相辩论的环节、嗯，还有一些是说一些自己有意思的经历的这种环节， 嗯， 可能要大概有5-6个，或者是比如说介绍自己最近看的一个电影，先用一个词来说，然后再引起大家兴趣，嗯、你再去介绍，这也类似于这种环节，肯定有6-7个。就是非常非常多这种环节，而且他要求的很严格，限制的很严格，就你每一次发言不能超过20秒。 嗯， 不是说这是个游戏，说啊我们20秒把一个东西说完，不是，他就说要保证这个电台的节目是非常快的节奏，啪啪啪啪这样的，就是很快很快很快。嗯、所以就这样这种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就对于大脑的这种透支，我觉得。反正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头脑风暴式的长时间的三个小时这样的直播、 嗯、但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电台啊，是你们学校这个电台， 对对对 Freegons SG 对 Freegons SG 这调频 SG 调频，这个电台可能创办历史有多长时间，第一个中国人有没有？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什么有中国人，你为什么要放这个音效？ 点错了， 很搞笑嘛？对啊，应该是掌声。 点错了，因为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要用一个这样的音效。 没关系，就是偶尔金购单出现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好吧？ 反正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 嗯， 反正就是我觉得后来我们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教学的过程，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要在视频里。连线，保持视频连线，然后说一说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大家就其实对还是出于对我的鼓励， 反正就是 Jeff 遭到了严重的表扬 、嗯、好吧，然后啊、哦、这回 你点对了，这次没有 错好吧，啊怎么还有这个声音，你真的是乱点吗好吧，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因为里面有3个人是我之前没有见过，没有不认识的，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他的妈妈在留尼汪岛住， 嗯， 时差的关系， 法国的外省， 对对对，外省、嗯、啊，外海省 ， 然后他说就是当时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听了节目。他说我头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里面居然请到了一个中国人，而且他的法语表达如此之流畅，觉得他很意外 哦。Pavo 又鼓掌，好吧，你疯狂用这个音效对，所以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是很大的鼓励。 嗯， 对，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新鲜，就是因为对于法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其实有一些很刻板的印象啊，比如说他们觉得中国人通常都是很严肃的， 嗯， 他们也听过接触过中国的节目，都觉得就是一板一眼的， 嗯， 很严谨的， 嗯， 但是没想到就是比如说啊，我在中国的媒体工作过这么长时间，然后再回到他们这个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的时候，觉得哎，原来他也可以很搞笑， 以为你有一些思维的定式， 对对对， 啊，以为你有被禁锢住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你没有， 对对对 啊， 对啊， 释放了天性以后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觉得好像是我习惯性的把自己给圈住 了，封闭住， 对，因为他们印象中中国人就总是不苟言笑，然后做事情很认真的那种，然后没想到我也可以 以就是很搞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家很开心的一个环节嘛，周末的晚上乐一乐。按理说礼拜五 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娱乐节目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聊的其实还是跟现在的这种时事勾连的比较紧密的， 比如说你们昨天 对有一些话题，比如说像最近比如说政府，法国政府在帮助法航啊，帮助雷诺汽车公司在拯救他们 救命， 对、所以呢，那是不是应该提出更多的条件，因为不能随便的去给钱去支持一个公司、那有的人觉得是，有人不是，比如说抢氯喹这个药、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继续使用、还是说我们现在就相信这个药太早了，应该在以观后效这样的、 但我很好奇，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可能你也能拿它来做一个时事的新闻的分析，你也可以拿它来做一个比如说经济类的这种话题深度去讨论，那你放在一个娱乐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里头怎么去呈现它呢？并且我看你们昨天好像聊的都还挺欢的， 都挺对对对，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因为就之前Eve你跟我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新闻里面你要用把有用的信息做有意思的表达，其实它就把这个东西真的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 妈呀，这是在变相的夸我吗？ 对，也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好了，接着说。 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有 各自的争论，因为其实它是个娱乐节目，所以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表达得更有意思一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说一些 各自的经历、经验。比如说到抢氯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啊、好吧，每个人都会珍惜生命，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药能够治疗这个新冠肺炎，能够有效，但是我更不希望我成为小白鼠。那这就是一种相对来说就大家就觉得哦很搞笑的这么一个意思，大家笑一笑就行了，就是你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这话题有人支持说要接着用这个药吗？ 有人支持，有人支持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老师他也因跟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因为毕竟这是个正式播出的，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教学环节嘛，所以他也说到他的观点，就是他说我觉得现在到这个程度我们就需要一个很有用的药，而现在你既然找到了这个药是有药效的，为什么不用呢？就他就是这样的观点、而且我们反复提到一个人，就迪迪哈乌鲁的这个教授最近在法国真的是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 对对对， 长特别像他， 写过他的一篇文章，那就是这个人最近在法国也是很热门嘛、但是我们都说我们失焦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个药，不是这个教授，不要再提他这个人了， 爱屋及乌吗？ 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三个小时头脑风暴吧，对体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同时对于脑力来说就是你的思维是不是够发散，如何把这种时事的新闻做有意思的表达是需要你去思考的， 是的， 而且我发现就是即便是大家觉得哦，你之前跟我说的是就 Jeff 你放轻松来参加这个节目，大家就是开心一下，但是我真的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始终在视频，我发现很多人比如在准备他的观点，比如说在发表他的一些 见闻，在这个表述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呢，他是也是有这个准备好一些资料，自己去做一些文书的 案头的工作， 对， 做得很 足，不是很随意的去做这个，因为毕竟它还是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也是很大的触动。就是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它比简单的那种口水或者说搞笑的那种节目可能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所以他为什么说每次发言只有二十秒钟？就是他要你二十秒钟，你把所有的废话全都说掉。就像我们平时经常说，我认为这个事情怎么着，就我的观点来，就我来看，这些话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 废话、 你不要再说这种，这浪费你两秒钟的时间，也 你认为后边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对，他要把内容直接放过来，甚至有的时候主语不重要，直接说谓语，直接说宾语、就是他会更强调你的是言之有物，你脑子里想好了你说什么，所以这个对你的考验是很，对我来说是很全新的一种体验吧，我觉得。 然后我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毕竟有文化和语言上的这种差异。 对， 那就是法国人的一些笑点你是不是都能 get 得到，或者说你抛出去的比如说你给他们讲的这些笑话、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说你真的他们要能听得懂，要能明白里头什么意思，对吧，他们才能够真正跟你是同频共振的。 对对对、 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吗？ 会的、会的。因为你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讲一些自己的段子，你觉得有意思的段子，就某一个话题，比如说旅游的，比如说购物的，那很多的时候呢你讲这个段子，比如在中国你可以理解，但是在国外，在法国，他们就觉得他就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经常会猜不准点儿。所以呢，就是你比如说，我就 掌握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一些普世的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啊，我其实在中央台的演讲我也说过啊，我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玩具，就是钢琴。 嗯， 我跟家里人说我想成为钢琴家，结果买了一个钢琴之后呢，我也没学下来。 嗯 啊，然后呢，就现在我到什么程度呢？连黑键我都摁不了。那就这个就很搞笑，大家就哦，这 但比我强啊， 就你不谈啊。嗯、但是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搞笑的点嘛。 嗯， 然后呢，你再举个例子，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他们不知道。 嗯 啊、你把它说出来、 嗯、 他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一个是就是搞笑，那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新鲜，那这一点就是会能够创造出这种效果，我觉得 就在跟法国人这接触的过程当中嘛，发现是这样的。而且就是他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会有一些这个固有的对比如中国人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 刻板的印象。 那我觉得就是通过就逐渐的接触吧，发现就他们是对中国是很好奇的，然后呢，他们也觉得就是他们并不是就即便有刻板印象，但是不排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们会问我说你在中国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哦原来是这样，也觉得挺有意思。 你们这一群人，当然有两个老师，然后有六七个同学，对吧？ 对， 这样的一个全员式的节目， 对， 这是学生在学校里的训练。 对，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准播出，或者说就是一个播出的，在市场上接受考验的节目。 对对对 对， 透露一下，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听了这个节目？ 昨天晚上，数据是38000个听众。 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38000。 对，真的有这么， 这不是说做出来的38000。 是的，真的是有这么 多人在听。我还是真的很惊讶，很惊讶。 我也是，所以，但是他们当时跟我说的是，哎呀，抱歉啊 ，Jeff， 原来你在国内的在媒体工作受众是面很大的，有时候可能几千万也不算什么，但是在这边呢，就今天晚上只有38000人听。其实我是很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听？所以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已经觉得很激动了，我更紧张，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听节目。因为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些听众在听的，所以至少给我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就是给我触动非常大。而且 学生哈， 对，这是学生，而且他是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头不会有人把你当成一个学生，觉得你可以去出错，觉得你可以往下出流，或者说觉得可以接不上话，对不对？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职业人的这种职业的状态呈现在你的节目里头。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节目里边是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就平时教我们广播节目主持这个老师，另外还有一个人呢是。他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那他是专门负责，比如说音响播放什么，这些都是他来管，然后他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昨天的节目里面，在还有15分钟的时候呢，突然就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就是他的信号突然中断了，他 自己的吗？ 对，他跳出了，等于是当时是没有任何 jingle， 没有电乐，没有片花，他的这个环节 需要有人来救场哦。 他那个环节还有一个还小悬念无法揭晓，因为他不在我们这个群里了，他不在节目当中了，那怎么办？那这十五分钟是要我们8个人来填，但是你又不能够在节目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说 Lucas 他跳出去了，没关系，但是节目要进行，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就很考察你的反应能力，比如说老师也说你能不能那个，我们还是想知道这个谜底，你去找这个答案，就是主持人也说啊，我也找了，这是你不能停的，就是你如何去应对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也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诚心设置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考验，因为后来他又连上了， 我觉得倒 应该不会是诚心的啊，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就是很正常，节目里面，你首先第一点，出了这种状况，不要假装它没有发生，大大方方的说，就是他因为信号关系他出去了，但是节目还继续，快乐还在继续。可以啊，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不对？非常。 你让宋老师回国想要当老师吗？ 我没有这想法，我没有，我的水平有限，我还是学生啊。另外，我觉得又有掌声，哇，你对我是多让气啊？ 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地方需要这样的。 的 Maxi 的蒙古还是这样， 好吧？ 多谢你的鼓励，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我不介意说这一点，就是我在进学校之前，我没有在话筒前讲过话的，在学播音主持之前，我没有。 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啊，透露年龄了啊，没有20年， 没有十几年吧，十几年。然后我在，即便学了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在学校的电台 电视台做过任何的工作、嗯、我就觉得就是学生就纯粹去学习，所以不要掺和这些事情、 嗯嗯、 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参与学校电视台， 这也是学习啊，这是一个 对我发现这个非常非常 好的学习的机会， 对对，非常好的实战的经验、嗯、即便是我已经在媒体工作多年，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光来自于语言，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思维思考方式，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的话，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法国的直播的电台节目中能够扛三个小时，并且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这个状态不错， 对对对， 给他们也是一个新的像源头活水一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对对、嗯、而且他们也说，他们说哦，听到了你在里面比如说辩论的时候你讲到了很多中国的这方面的例子，他们觉得很新鲜， 对， 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给他们的节目的一种丰富吧，反正就是很好的尝试，我觉得很难忘的经历，嗯，就是这样了， 分享给大家 对、 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 嗯，那说到其实这个星期毕竟我还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嗯、比如跟我们俩生活息息相关的，跟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 嗯，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我们之前吃的火锅是外卖的，那很多的餐厅在做外卖它暂时就活下来了，因为之前说到了6月22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巴黎的这些餐厅和酒吧咖啡馆可以开门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有一些餐厅法国的餐厅它没法熬到6月22号，它就已经倒闭了、嗯、比如说在咱们家这个家乐福旁边的这个咖啡馆， 是 对吧，在这个隔离之前的这个封闭之前的那一天，他最后一天营业，我们还拍了一段视频。 3月16号的夜里12点， 那真的是他最后一天营业。那个餐馆可能也是开了几十年，甚至有小100年，他都是餐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败在了这个疫情。 但是巴黎傻娃记录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影像。 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营业、啊， 谁也不知道他就没了。 是， 但是谁也不知道，就说这个疫情持续的时间如此之久， 我觉得 波及面如此之大， 很悲情的一个故事吧。 嗯 嗯，那我觉得就是，嗯，6月22号这一天，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重要，就是可以去餐馆了，可以去酒吧了， 是巴黎 已经憋了很久了。 如果在外地的话、嗯、就是法国以外、 啊、 巴黎以外的地方6月2号就已经可以了， 对对对、 因为巴黎是城区嘛，其他地方是绿区，绿区的地方就都 OK 的现在， 对对对、 啊、下周。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嗯、如比如说如果到6月22号那一天它可以开业了，那 要不要去尝试， 对 啊， 你会去餐厅，会去， 我刚才我也在想说我是想去的，为什么，因为你说就是咱们之前最后一天记录的那个酒吧然后现在倒闭了，但是你是跟房东老太太有幸去那儿喝过咖啡的。 哎，我们俩也去喝过咖啡啊。 没有，我从来没有、啊、 没关系、 啊、 我会把照片晒上来。 哦，好吧 我拍了照片。 妈呀， 对对对， 今天没有吃火锅所以脑子更不好使， 还得来一顿火锅治愈一下哈。就其实就在路口，因为到下午4-5点钟 的时候、 啊、 我真的去过吗？ 去过。 哦，对对对， 我 去过，我 去过，对对对、 嗯、 因为下午4-5点钟的时候那儿的太阳特别好、 嗯、 特别好，所以但是现在就很真的非常非常可惜，我当时看到的我非常非常惊讶的，非常吃惊。 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你刚刚问我说 你会去， 如果重开以后会去吗、 嗯、 我觉得我会去的啊、就是这种仪式感也是需要的，你的生活又重新掀开了新的一页，好像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明明是 你做好准备就 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状态，但是现在感觉其实 你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嗯，回不去了，就是可能当然大家说法上会这样讲啊，说啊我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去拥抱日常，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你真的回不去了，你会发现点点滴滴，对吧，不管你愿不愿意接纳，愿不愿意承认，你口罩总得戴吧，对吧，你进门总得要，无论到什么地方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洗手吧， 是是， 对不对，然后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可能也许你心理上不愿意，但是你不得不去保持这种物理的状态吧， 嗯嗯 啊，当然还有种种种种种种我们周围的改变，对吧，包括你再去到路口的话，那个咖啡店已经不是之前我跟 Jeff 看到的那个咖啡店了，这也都是改变啊。 嗯嗯，其实之前我也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在最近的巴黎很多的店面都在出租转租或者是转手、 嗯、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也是听到有人，就是有这边的华人做生意的人说、啊、他说在维克多雨果那条路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就是一溜店铺都在出租，就是他维持不下去了、 嗯、 他也不打算再做了、嗯、那就只能再转租出去。还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抄底巴黎的好时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多少会带一点 抄的让人心酸， 对，很心酸，我是很心酸， 但是春江水暖，所以咱们两个人发不了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咱们心太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好吧 那说到了这个这段时间比较有意思的消息，还有一个事情在法国人这个群体当中啊，嗯、尤其是在这个法，我说尤其是在法国人这个群体当中是比引起比较大的争论的，就是有一个 app， 嗯， 叫 Stop COVID， Stop COVID，、嗯、就是隔离这个病毒的这个。大家觉得 它其实就是一个疫情或者说病毒的一个追踪的一个软件， 对，就是说你打开这个软件，你就知道你周围哪些人是可能之前被感染的，你需要小心的。当然，我觉得好，更 多的就如果你跟他近距离接触，其实是提醒你，让你做好防护， 自我防护。对对。那在之前有很大的争议，但是这个法案最后通过，就是还是提倡大家能够去下载这个 app。但是还是 我看总理那天，就是这边总理那天说法就是免费，然后自愿去下载， 对对， 特别强调了 自 愿， 还是 自 愿的。但是还是提倡大家去，所以这个争论一直都在啊。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我倒是理解很多人觉得啊，可能比如说个人信息被泄露的这种风险、嗯、因为毕竟它就是在针对这些信息嘛。 对， 可是你说你每天都在接触的这些社交软体社交软件啊，比如说 Twitter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等等等等等等，对吧，你不是也主动的甚至是主动的把你的个人信息暴露在上面吗？ 对，但是这法国人可能他的点就不太一样，他会觉得， 我愿意的事情我就可以做。 啊、对，我比如说我 po 一个图片，里面包含什么信息，我自己选。 嗯， 我让你知道就知道，不让你知道不知道、嗯。有的信息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哪拍的，我就把这个地理位置给它 mute 掉，你就看不到了。嗯、那但是这个 Stop COVID 它就是要知道你的， 它是一个追踪， 对，它是随时都知道的。嗯、有的时候你不想知道那不行，因为它是持续的、嗯，所以他们觉得就没有这种选择的这个环节，他心里觉得不太爽。但是我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 app 是为了特殊时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什么比命更重要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总理说的有道理，应该去下载。对吧、 嗯、他也就是选择让你自愿，不过我肯定是会去下的。 对啊，这是保护你自己保护他人的一个方式嘛，毕竟这是特殊时期。 可是我在想会不会只有咱们两个人装了这个，然后咱们两个人都是安全的。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法国人是他是理智的。比如之前他会觉得啊，戴什么口罩有必要吗，现在不就都戴了吗，就是他 其实是你把道理说清楚了、嗯、他还是会做出对自己有用的 会有理性 的选择。 对对对对、嗯、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而不是被强迫你去做一个什么事情，用一个很冠冕的理由，一个所谓的很正确，比如说我是为你好，然后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其实是在做事的方式可能是伤害到你了。那我法国人可能自己也是会觉得不舒服， 不愿意。对对对对。另外我觉得说到这个 Stop COVID 的这个 app 吧，前一段时间在地铁里面还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嗯、 一个海报上贴着另外一个 app， 这个比 Stop COVID 要早出现啊、 嗯， 叫做 Hello COVID， 你好 COVID， 我就不知道这个软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可能 Stop COVID 就是Coronavirus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可能会长期存在，就是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警惕的心。 嗯，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要习惯于这个状态，习惯于回家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个是一直要有的。 是，生活毕竟改变了、嗯、但是就像你刚才说，但我你看你会去想，你会去猜这个广告到底是做给谁的，是为什么做的，这广告本身就成功了呀。 对， 对， 对吧， 对啊， 你到今天你也能 深刻的印象， 对，你也能想到这一点。倒是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不过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还是很有兴趣，或者说很有好奇心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那很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 app， 然后下载一个看一看就知道了呀，看看它是怎么 allo 这个 covid 的。好吧，那最后呢，我们要说到一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有意思的消息了啊、嗯、好消息就是、嗯、因为欧盟这边也是在应该是6月15号吧，就 对 区域内接近了， 欧盟国家范围内、 啊、欧盟国家范围内、嗯、就是欧盟之外欧洲之外你还是要封闭的，但是之内的这些人就可以流动了。所以呢、嗯、 因为 法 规取消了100公里， 对， 加100公里出行的限制， 所以呢他就鼓励就是大家可以计划一下自己的暑假的这个旅行了。那在这个France 2的这个法国电视二台的晚8点的新闻，他也是每期都会推荐一个法国美丽的景点。 是的， 就是一方面呢是告诉大家可以计划旅行了，另一方面呢就是 他推荐的就是那些很小众的， 对、对， 平常可能大家不是怎么去那种很大众的位置， 就是他还是希望一个是希望你去旅行，再有一个呢希望你在法国境内旅行、 嗯、 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也提振一下自己的旅游经济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那其实我跟 Eve 之前我们也在巴黎来就是旅游过，附近的这些地方也转过，然后呢我们也是在巴黎在欧洲境内也是去过很多 不错的国家，很有意思的国家。 对， 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能大家云旅游一下看看、 哎、其实这个话匣子打开了可能就收不住， 所以今天只能到这儿了， 也许可以做成系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不是 Stop COVID 叫 Stop topic。好吧，那接下来就可能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这种有意思的节目，让告诉大家比如说欧洲哪儿好玩，如果要是您真的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来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种方式云旅游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不对？ 给自己攒一攒未来的旅行目的地，人总是要有念想的嘛。 对对， 念念不忘必有分享。 那就今天就到这儿， 好 不好？ 好， 那还是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互动的方式，还有找到我们的方式，一个是在微信上搜索巴黎傻娃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另外呢，哔哩哔哩， 对，哔哩哔哩巴黎傻娃。另外还有这个，如果您可以上到 YouTube 这个网站的话呢，也是搜索巴黎傻娃。还有就是 Spotify 上面有播客。另外，如果您是苹果手机没有卸载这个 Podcast 这个软件的话呢，可以搜索巴黎傻娃，我们的音频也会同步的上传。 好 吧，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拜拜， 拜拜。